儿生孽畜，休想等我分得好。 谢池扬起脸，快速的眨眼，试图咽下呼之欲出的眼泪。他吻了吻何峰的脖子，转移注意。你怎么样？需不需要药？ 还没用完呢。 鬼子最近经常巡查，说失踪很多是本病，尸体处理好了吗？ 放心吧，没有痕迹。 弹药够不够？ 够。 你在外面万事小心，保护好自己。我们一起好好活下去。谢池冷静下来，松开他，露出微微的笑。何峰亲吻他的额角。 好。 天微亮，谢池就去找阿如。难民太多，找起来十分麻烦。好在他认识管理人员，没有浪费多少时间，很快带他找到人。阿如一见谢池抱着就哭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嚎啕不停。谢池没敢用铁锹，怕伤到萧望云的身体，就用个小铲子慢慢刨土。尸体埋得不深，很快就见到人皮了。看见他的一瞬间，谢池再也绷不住了，扔掉铲子跪了下去，用手往外挖土。阿如哭得满脸都是泪，跪在旁边帮他一起挖。何峰一直在远处默默地看着他，他怕谢池受不了这刺激，做出什么偏激的事儿来。看到他不停地用手抓土，仿佛有只利爪在挠他的心。人间情爱不只有爱情，何峰并没有半分吃醋，被心疼、痛恨、屈辱包裹着，却只能无可奈何地远远地看着他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他悔恨交加，重重地捶了自己一拳。谢池看着萧望云裸露的身体，他的衣服呢？ 日本兵抢走了，还有手表和其他东西全都被抢走了。 你去找套衣服来，大点的，他个子高。阿如嘀嘀爬爬的起身离开。谢池解开包裹，看着里头的头颅，已经干瘪腐烂到不像他了。他小心捧着，将它放到脖子上拼好。萧望云还睁着眼，谢池觉得他仿佛还在看着自己。他合上他的眼，不一会儿眼皮又抬了上来，怎么也合不上。他不停地试着，竟将他腐烂的眼皮搓了下来。不久，阿如抱着衣服过来，只见谢池低着头，肩膀不停地颤抖着。他缓缓走过去，看到谢池捂着脸，哭得难以自制。阿如似乎能听见他牙齿因颤抖而碰撞的声音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。他从未见过谢池这个样子，在他的记忆里，老板总是冷静、理智、淡漠，甚至有点无情。阿如，谢池抬起脸，阿如这才看到他咬得自己嘴唇都流血了。 姐，你的嘴。 谢池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擦去了眼泪，冷静道：你帮他穿好衣服， 我见不得他这个样子。 好。 谢池背过身去站着，一动不动地望着远处的大树。对他来说，萧望云就像一棵树一样，踏实、稳重，无比高大。尽管有时候相处起来说话没大没小，可在他心里，他是良师益友，亦是一位疼爱自己的大哥哥。他无依无靠，独自漂泊，是萧望云一直带领着他，指引着他。他还清楚地记得初见时的样子，萧望云于幽暗的长廊中向他走来，身着白色衬衫、米色马甲，戴着细边眼镜，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，与他谈论绘画，他总是那样的儒雅。 姐，吃好了。 谢池转过身来，看着完整的萧望云安静地躺在泥土中。他静静看了他一会儿，走到他的头前跪下，俯身与他额头相抵。 我会为你报仇，为我们报仇。我还活着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还活着。就像你说的，华夏子孙千秋万代，中华民族不会亡。 李长胜在外晃了两个小时，天都亮了。按照往常，他不该再留在外面，因为鬼子快起来吃早饭了。可是他还想再找一瓶那样的汽水，即便找不到汽水，找点别的吃的喝的也行。他比往常更加小心，因为有了牵挂之人。正轻轻翻动着，外面传来一个男声，是个出来撒尿的日本兵，还未完全清醒，听到废墟里隐隐有动静。 谁？ 日本兵提着裤子眯着眼朝他的方向走来。 谁在那儿？ 李长胜缩回脚，从腰间抽出刀。